一集，而家社交媒體當道，個個都係追求一兩秒嘅生逼。你請啲嘉賓上嚟做訪問，成兩個鐘嘅喎，揾鬼睇咩？ 嗱，講咁短咧，冇上文冇下理，點見真章啊？尼敦道證交所， 究竟邊個係交，邊個唔係交咧？ 咁就上嚟交心交貨啦！ 你知唔知边个作曲家叫萧屎塔歌为契啊？ 咩契弟话？ 咁你中唔中意萧波？ 咁你用个雕刻嚟啊？ 咁你有冇听我个萧提琴家叫史比华波库啊？ 你作噶？你个细路仔踢波咩？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 ？D 大调不如柯督尿咁啊？ 咁你知唔知边首系幻想交响曲？ Symphony Fantastic， 咁你知唔知咩系粉岭饮 high tea？ 你唔知啊，所以你咪要听卢汉推估咯。 逢星期一八至十，城寨见。 卢汉推估。 好啦，嗱，翻嚟咧就招呼下听众先。咁咧就啲人问下周老板去咗边？周老板就 ADC 就开会，开到八点钟。咁佢就咧赶唔切噶啦， 即系惊 overrun 啊。 系啦，咁我就同佢讲，我话公职紧要。点解咧？就系因为始终你新选入去，千祈唔好俾人捉你痛脚，迟到早退呢啲咁嘅嘢。 咁啊冇办法啦，你饮唔到呢支酒啦，周老板。 咁就唔紧要噶，佢会再输俾我噶。一阵间我哋再开个盘，佢会再输噶啦。咁所以咧就始终都会有得饮嘅。咁第二咧就系话咧，有人问啦，就系究竟呢个仲有冇机会咧？奶妈唔系胡须仲有冇机会咧？咁我觉得好简单嘅啫。我仍然坚信咧，就系如果胡须嘅民望去到60%咧，共产党真系要 cast vote 嗰下咧系好艰难嘅。咁但系有咩关系咧？同我哋嘅节目系有关系嘅。我相信咧，每一次我哋嘅节目升到去咁上下，阿胡须嘅民望又升到咁上下噶啦。譬如我哋上次过咗3000几4000咧。佢个民望啊接近40%啦，咁即系话如果我哋能够嘅喺 live 嘅听众嘅数目能够上到去6000咧，胡须嘅民望就上到60%啦。 哦， 所以呢个叫念力救香港。 念力， 念力救香港。 嗱，你既然开咗个 topic 啦，我又讲下啦。我已经喺我嘅之前 Facebook live 讲过一样嘢咧，我话咧嗱，因为咧小弟咧就系从事数据业务啦，我唔系数据人啦，但系我系从事数据业务啦，咁啊。咁其实咧，有关人类行为咧，同埋自然科学咧嘅数据咧嘅差别喺边一度咧？自然科学咧，相对咧个 prediction 咧就会准好多。 一个短期嘅变化冇咁大 啊，唔系，因为佢嗰个系一个 rules 啊，我哋叫 rules 啊，譬如你话 即系一加热去到几多度就会滚咁样咯。 牛顿定律咁样，你系即系一啲我哋叫做自然定律。但系人类嘅行为咧，我哋叫做咩咧？多变性而且异质性， 因为嗰啲 parameter 会改嘅， 会改嘅，成日会改。咁你譬如咁咯，呢个而家仲有5日啊嘛，距离投票，咁呢5日有嘢发生啊嘛，会第一、第二，仲有一样嘢叫异质性系咩咧？就话人类对于一啲嘅刺激咧，譬如刺激啊刘世良同刺激我咧，我哋嘅反应系唔同噶。 嗯，当然啦，如果前面有个靓女咁样行嚟行去嘅话， 咁、你肯定做唔到节目噶啦。 我肯定做到，你肯定做唔到，所以咪大家反应。 唉、哎，我好彩我讲先啫。嗱，即系话咧，其实咧每个人对于同一刺激嘅反应系唔同，所以我话咧今次咧呢一个嘅所谓特首选举咧，由于咧佢嗰个刺激好劲啊，对于嗰啲嘅建制派选委。咁呢一刺激咧，即系我话今届就非常之丑陋啦，又寒颈啦， 又话不委任啦， 不委任啦，诸如此类。咁当然。对于一班嘅唯命是从嘅奴才咧，就佢你就可以反映个 prediction 就准啲嘅，因为点解咧？奴才基本上就系主子到最后叫佢做乜就做乜嘅。但我哋唔可以 assume 成个800几个建制派选委咧，系会有同一嘅方式去 react 嘅。有啲好可能好 sensitive to 一啲嘅刀行颈啊呢啲去即系嗰啲，哎，你真系当我系奴才啊咁样。或者有啲人系咩呢？譬如话有一日佢突然间见到自己嘅仔女，然后跟住心念一转，我哋识个心念啊。人有一样嘢就系同自然科学唔同嘅，咁叫心念。 心念咧，佢一转嘅时候咧，会影响佢嗰个投票决定嘅。咁所以我嘅睇法系咁嘅。仲有五日，一来，第二，仲有咩咧？就系话今次由于嗰个嘅即系选举出现咗咁多新嘅情况咧，我系唔能够预计到咧每一个选委究竟点 react。所以咧个变数喺边一度咧？其实喺选委嗰度，我唔系谂住嗱。当然你话习近平而家好多时讲啦，喂，习近平仲未出声咁样，我其实唔寄望于习近平，我唔寄望于习近平，我系觉得我仍然希望就系话选委嗰度，点解我一直讲嘅嘢都系针对选委嚟讲嘅，即系话你真系要知道你投呢一票咧，究竟会对香港对你自己嗱、举例啫，我哋之前都讲过，如果你是做生意嘅，你睇到而家过去梁振英治港嗰四年几系点样影？破坏香港嗰个生意嗰个生态，做生意嘅生态，企业嘅生态啊，嗰啲嘅你睇到国企对于香港嗰个嘅涉入啦，各方面嘅，譬如买 喂大佬，而家我哋对开嗰度啊，全个启德啊，全部都系海航啊，嗰啲内地企业嚟噶。 系啦，如果你投票俾林郑，你应该要预计得到，就系话呢一种嘅环境会继续持续落去。 嗱，我觉得而家咧就唔系讲道理。调翻转，我只是从一个即系赌徒嘅角度去预测。 嗯， 如果胡苏胜出，会系一个乜嘢嘅形式底下胜出呢？我觉得佢个组织已经冇办法转态嘅啦。我觉得，因为佢个组织一转态咧，好多人大政协系统嘅咧就会变成两面不是人。 嗯， 所以佢一定系咩呢？我就系话 A、B、C 阵营做嘢 ，A、B、C 阵营可以暗地里拉到几多票俾胡苏。有冇喺一个共产党嘅信息底下有啲人去做嘢？ 嗯， 呢个系胡苏胜出嘅唯一嘅可能性，就系610票到620票左右胜出。 所以 嗱，如果600几票咧，我就邓嗰啲长毛啊、朱海迪嗰啲担心嘅。其实，即系如果咁样嘅话，胡苏输咗。 嗯， 590几票输咗嘅话咧， 嗯， 我觉得就大镬嘅，真系 大镬噶。 系啊，嗰几件啊，长万。佢哋叫咩话？长万 咩猪啊？咩最后猪嘅猪流 冲啊？ 冲啊？ 系啊。长万刘罗珠就大镬嘅， 嗯， 啊，咁所以咧就佢系会咩咧？佢唔会人大政协系统咧，嗰啲嘅共产党嘅深红咧，会照样投翻俾赖妈， 嗯， 但系咧就 narrowly defeat， 紧败， 嗯， 会系呢个可能性。 啊， 咁但系呢个可能性咧，你要事先睇到咧系咩咧？唔系完全冇迹象，我觉得。 嗯、 第一，我就系话咧，建制派会唔会俾人睇到佢哋全面怠工咧？甚至是 hea 做呢、 嗯、 或者是 hea 头呢，嗱呢、這个就是呢是一个 hint 嚟嘅，我觉得是、啊。如果你从星期日嗰个嘅建制派嘅表现呢，是完全是匪夷所思，我觉得。因为共产党呢虽然佢嘅利益是多门嘅，一个系统里面各个部位都有唔同嘅利益喺香港。但是呢当佢哋有咗个党嘅中央嘅决定呢，就一定要有组织纪律嘅。 最后一场这个的辩论呢，其实在策略上面是很重要的。最后一场是很重要的。 最后一场因为 是很重要的。其实呢某个程度上在个 timing 那里已经是 arrange 到对胡苏真不利的。就是说这个的选委的论坛摆在最后。 因为那个就是建制派主场嘛。 是的，共产党。而且摆到最后。 是的，共产党主场嘛。 是的， 就是说第一场奶妈脱脚，就是这个。 不紧要。 七大传媒联手转播那场，因为互抽互片呢。 嗯， 奶妈就的而且确咧，我觉得咧系唔在状态嘅，当日亦都唔识嗰种嘅辩论技巧。咁但系第二场咧，我就谂住咩咧？主场底下败部复活 啊， 就助攻喂波俾佢顶啊！ 而且系已经一个叫做最后，又由于系最后一场咧，就已经做咗个设定噶啦，即系已经冇再翻身机会啊嘛。 因为你好奇怪， 胡苏真冇再翻身机会啦嘛。 最荒诞嘅情况就系、是，当奶妈已经烧埋最后一分钟嗰阵时候。300 plus 里面仲有一个叫做朗平式的呢个主攻手叫谭香文冲出嚟，就喺度问撕裂 2.0 啊， 奶妈完全冇机会答，然后胡苏就喺度 bli bla 度发挥，就话佢三低特首啊，你咁样就扑街啦咁样， 嗯， 系咪？所以跟住咗个吴永辉，虽然吴永辉问嗰条就 O K， 烧晒时间之后，你有几大镬啊？ 烧晒时间之后， 奶妈烧晒时间之后， 对家仲不断，即系话长波吹鸡完咗喺走廊通道，仲要俾人打。所以我就话呢个系完全匪夷所思，就肯定同佢哋成个部署失败有关。嗱，呢个部署失败咩原因 呢？我系理解唔到啊，细良啊，因为点解咧？我都话咯，其实呢个唔难谂嘅，即系话而家如果西环系嗰个叫竞选奶妈嘅竞选办咧，我哋头先上一次所讲噶啦，其实呢一样嘢咧， 在个个时间性已经是有利于奶妈第一。第二，由于建制派选委个比例呢是两倍于这个的民主派。各方面是有利于奶妈。咁所以呢其实在实质操作上面我哋上一次讲就最简单啦。就要交人头建制派选委总之你一定要嗰日 有人你交名得㗎啦我帮你入埋来都得㗎。 係啦。然后总言之我俾埋题目你一抽到你出去你问 我。就问嗰条係啦。 嗰、那个题目系咩呢嗰、那个题目就系有关一啲嘅叫唔熟书嘅嘢就系、是、政策。 因为大家 咁然后跟住阿奶妈就可以准备㗎啦。因为嗰啲题目全部佢系可以阿西环同佢 drill 㗎嘛。可以做 drill。 同埋事先大家一个赛前预测都会话呢一去到电视辩论胡须就惨啦。 啊 好多所谓中立嘅评论员呢私底下都有咁睇法嘅。个原因就系觉得胡须第一窒口窒舌，第二胡须对政策嘅认识程度的而且确比唔上奶妈。咁、所以大家就谂住咩呢两场辩论之后，奶妈民望败部复活，逆转胜。结果两场民望，两场辩论之后直插。直插。所以我就话后边嘅操盘手呢今次好明显就扇咗奶妈一镬。据我所知，奶妈要求事后呢就系、是、查呢个入非箱啊。 嗱，依个我啊绝对同意啊，奶妈咁样， 我觉得佢应该问责，应该问责， 啊问责， 边条粉肠冇入 啊？ 问题点解？我谂佢好兴啊，即系点解我会咁样陷入一个？喂，大佬明明喺奥脱福嘅，点知奥脱福嗰啲球迷坐晒车路士啲人喺度、全部喺度嗌， 系啦， 都系唱呢个车路士。 嗱、你而家仲有、你一个李慧琼子咧就讲咧就话怀疑咧。佢又觉得呢就做咗做马。 谢志峰做马 係佢嘅佢冇点名佢淨係呢就话呢我要即嘅意思个究竟嘅投票箱佢话当时 WhatsApp 里面呢就已经有人质疑呢就话喂点解佢个咁奇怪嘅点解会即係抽极都系民主派嘅咁、就以为有人做咗手脚。又跟住呢佢话但係我当时觉得证据不足就唔可以呢即係验票箱。错啊错晒啊李慧琼。因为点解根据嗰个嘅机率嚟讲呢一个嘅抽问题嗰个出现嘅情况系完全异常。所以你使乜证据啊喂异常已经系完全异常你梗系当时即刻就应该呢就话唔得验票验呢个提名箱。 是啊。 应该系咁啊。所以呢嗱李慧琼你又真系完全唔识得。有关呢个 probability 一样嘢，足够证据啦，大佬二十一张提问纸有十九张系民主派，你仲觉得呢个唔够证据？ 嗱，我觉得两个可能性，第一贼喊捉贼 啊， 贼喊捉贼嘅意思根本嗰班建制派就自己冇入非， 肯定啦。 然后咧，跟住咧辩论之后咧，见到奶镬啦，就冲出嚟就话啊，一定有蛊惑，一定有蛊惑，咦、咪点会抽唔到我哋啊？咁样，奶妈聪明啦，倒晒啲出嚟睇咪知咯， 嗯。 睇下有边条建制派嘅粉肠冇入非咯、咁可能李慧琼冇喎。 李慧琼肯定冇啦。 唔系，所以我就话边个冇嗰啲嗌得最大声， 即刻唔好验啊，冇啊。 系啊，边个嗌得最大声，我咪冇咯。 咁嗱，你睇啦，呢个叶国谦咧就讲，佢都惊验啊。唉，抽唔到咪抽唔到， 梗系啦， 正常啊。 睇下肯定成班冇入啦，我话俾你听。 点会正常啊？ 嗱，两个可能性，第一就系、是、第一同呢个澳门转盘有关，就系话。气林 啊， 第二个可能性就是佢哋自己都唔妥奶妈 啊， 两个可能性未必一定气林，而系话民建联本身同埋工联会两大阵营都唔妥奶妈。 嗱、唔妥奶妈呢个嘅， 嗱呢个你睇曾玉成啊呢班大妈撒咧，你睇阿娴姐出嚟讲嘢你就知噶啦， 佢都唔妥噶， 佢哋而家 deliver 个 message 佢哋唔妥奶妈噶嘛，其实系，咁所以我就话台工咧未必系去气林郑嘅，我觉得，亦都可能系咧。 系俾你出下丑咯， 咁就等你咩咧？等你将来要靠我啦。 嗯， 系嘛？嗱，你知道如果冇咗我哋嘅支持咧，你林郑咧仲衰过六八九。 嗯， 所以咧就咩咧？玩你一镬先，我觉得。 嗯， 玩你一镬，等你陷入苦战 啊！ 然后最终我俾翻飞你嗰阵时候，咪即系等于黑社会喺球场揾个人嚟踢走你个波。 嗯， 然后跟住调翻转，佢又揾另外一条友埋嚟喂，我帮你搞掂佢啊咁。 喂，但系嗱，我呢个就唔系好明嘅，就系话。究竟西环有冇落 order？ 但如果举例啫，你头先嗰个咧就系话，我就系玩你一镬啦。咁但系如果系西环有落 order 嘅话咧，嗱而家咧西如果系有西环就应该话喂，你班友仔做咩唔做嘢啊？ 嗱，所以你睇长少少就系话喺两会之后咧， 嗯， 成个西环阵营咧就开始抬攻。 嗯， 我觉得玩嘢嗰个唔系叶国谦， 嗯， 亦都唔系李伟琼。我相信就系上边落咗 order， 就叫西环唔可以做到咁出面。 嗯， 西环就索性咩咧怠工啦。 嗯， 系嘛？你叫我唔好帮奶妈帮到咁出面啊嘛，乜 Q 都唔做。 嗯， 所以就再出现咗星期日嗰场咁嘅辩论嘅状况。 啊， 我觉得系咁，亦都最终咧就系咩咧？就系要显示一下颜色，就系话俾上边睇，就系话其实我哋做到身水身汗，帮奶妈拉飞，你班友咁样嚟夹我，因为好多。内部的消息一路都讲，就系话喺两会期间咧，你见到张晓明的表现啊等等咧，都系咧系唔寻常嘅。其实 张晓明喺边咧？大家知唔知张晓明而家喺边咧？有冇见过佢咧？系咪喺香港 咧？所以就话喺两会期间就受到训斥啊，即系话西环助选嘅嗰个表现啊，我估就督背脊嘅一定系奶妈。 嗯， 你谂下乜嘢人咁着紧啊？如果我系胡苏，我就梗系鼓励西环多啲帮个奶妈助选啦。 嗯。 因为呢个猪一般的队友就会令到奶妈个民望去到同阿胡官差唔多嘅啫嘛。 啊， 我估啊，奶妈有机会嘅个民望同阿胡官差唔多。 嗯， 即系十一字头啊。 嗯， 如果西环再出多几招呢啲咁样嘅哪吒招，咪会咯。 嗯， 咁所以我觉得佢就变咗有个所谓嘅唔妥啊。 嗯， 唔忿气啊，所以就出现咗星期日嗰场嘅辩论嗰个情况。但你话系咪去到足以令到澳门庄家翻盘呢？我觉得而家仲未够迹象，仲未够迹象。睇埋李嘉诚出嚟业绩大会， 听日啊， 表咩态啦？ 据头先阿 Lance 出 check 咗啦，就听日啦。咁啊，听日咧就睇下阿李嘉诚会唔会出席啦。第一，如果系唔出席，咁就避席啦；如果系出席，咁就即系现场一定会问佢呢个问题噶啦，即系话你系咪真系见过呢个张德江啊？ 最 dramatic 就系话我支持。张俊华 啊， 咁啊 dramatic 啦， 咁啊 dramatic 啦，咁啊即系翻盘啦。 咁我哋就要真系要开特别节目啦，真系，即系到时到后就即系、就是、我谂随时输几箱酒都迟嘅，真系。 嗱我要拿 fit 啊，你听清楚啊， 拿 fit 你有， 可能你赌系拿 fit 啦， 啊， 你输拿 fit， 我出 我买支江西 Petrus 俾你啊，上网大把有得买啊。 系啦，咁啦嗱，有关呢一个嘅台工嗰样嘢咧，嗱，其实咧我哋话咧。俾啲數字大家參考一下啦。嗱，當時咧就有507個選委參加啦，總共咁啊就話有189個咧就係民主派選委啦。咁即係減一減你就知啦，就即係話有318個建制派選委。 建制派318。 咁咧即係話咧 有多冇到咯？ 好多嗱，一陣講冇到啦。嗱，最少咧就話咧佢出席嘅建制派選委係多過民主派選委129個人，即係話多咗幾多啊？68%， 即系话咧，其实 proportional 嚟咧系冇变嘅，就系、是、都系两个建二对一， 系 都系二对一。好啦，冇出席嘅建制选委有几多咧？冇出席嘅选委就有689人， 系 又跟住咧 689， 系啊，咁啱689冇出席， 咁邪。 咁又咧有137个应该民主派，因为326佢减啦， 326减 就减就有137个民主派冇出嚟，又有552个建制派选委系冇出席。咁咧冇出席嘅建制派选委咧系等于四倍嘅民主派选委。 嗯 ，OK， 好啦，咁即系话咧，其实喺咁嘅情况之下，你从呢啲数据已经显示出就话，即系头先我哋话啦，你其实如果你出席嘅建制派选委。如果是提问的时候呢，其实都可以维持返嗰个所谓二比一之比。甚至可能有机会啊，即係如果唔好彩嘅时候可能 2.5 比一都有机会。 其实嗰个选委辩论就好诡异嘅。当日我一路现场做评述我已经觉得好诡异。我说顶点解又系泛民嘅、 啊、 以为下一个唔系点 解我都系啊 又系泛民嘅呢，点解屌最后咩一路带到最后都系泛民。 都是泛民 嗰下先頂癮喎！ 嗱，你真係 check 開票箱嗱，而家係開到嘅，因為根據新呢個新聞啊明報嘅報導咧，佢就話咩咧？佢就話原來而家個票箱咧係鎖咗隔萬嘅，唔係票箱啊，嗰、哦那個提名紙箱咧係鎖咗隔萬嘅。 抽嗰啲文件個箱。 佢話、啊、所以如果籌委會要求嘅話咧，係可以喺隔萬 嗱，其實 攞出嚟嘅。 如果我係啊，田仲佳，我要求啦。 係啊，應該要求啊。 嗰啲莫乃光啊，嗰啲， 因為你而家話我哋民主派， 你話我哋出古話嘛，我就暴露你班建制派。 嗱、啊，你而家話 醒目，我真係叫佢聽日開票箱。 嗱、啊，而家話佢出咩古話咧？話佢哋接國啊， 係 話佢哋 等阿謝志峰裏邊夾定啊， 同謝志峰夾定就話接咗國 係。 嗱，真系啊！嗱，你民主派选委咧，真系应该要求，为咗自己清白， 为咗 开箱， 同埋还李慧琼清白， 系啦， 系睇下李慧琼个名喺唔喺里边。 系啦， 我估就系第一个扑出嚟揿住单仲佳嘅手就系李慧琼，我估。 嗱，你其实已经知道抽咗边人名出嚟噶啦。 系啊， 你其实对一对就知噶啦，有边啲人系冇入。呢个提问纸嘅， 咪睇咯， check一check就知噶啦， 一check就知噶，所以我就话为咗国家，为咗祖国嘅伟大复兴，同埋呢个民族富强咧，就一定要check呢个票箱。 真系、哦， 如果唔系咁样嘅话，以后祖国点样交托任务俾阿七咧？ 嗱，我觉得189民主派选委，你哋应该联名提出 还我清白啊！ 冇错啦， 真系噶，听日即刻开， 系啦， 就整多个丑闻俾阿奶妈。 喂，真系啊，弹呢条好桥俾你， 建制派。是撤回对奶妈的支持。 是啦。咁就 大把新闻做啊。 咁就大把新闻做啊真的。 大把新闻。 哇，原来嗰啲咩谭耀宗啊乜嘢全部冇晒。 唔係啊，之后逐个问啊，啲记者可以逐个问啊，点解你唔入提名之落去啊咁样。逐个问。 咁囉。 咁呢个可以对阿林郑嗰个民望再一步拖低啦。 咪证 明你知啦，嗰班奴才唔识答嘢噶嘛， 一定会乱咁答， 系啊，乱咁答噶嘛， 系啊，啊，咪刘国芬咁咯，个票箱太远咯， 咁咪又我哋叫擦出国际咯，即系好似阿奶妈咁样，嗰个提问，人哋话你有一样嘢要赞啊胡苏贞，你头先嗰阵时讲噶嘛，那个宗教界啊， 系宗教界选委黄唔知乜春系佢嘅人嚟噶， 系啊，咁啊， 其实系助攻嚟嘅嗰条系， 啊，咁啊点知阿奶妈嘅答法就系话我好羡慕佢个台好干净咯咁样。 嗱，呢啲就係小學雞，亦都反映到嗰個人嘅胸襟之狹窄啊！呢條題目你老大都要爭戰，不能夠單打， 嗯， 係咪咁樣嘅話，你就攞到一個好嘅印象，因為你要記住呢條問題唔係答俾胡蘇貞睇嘅，係答俾其他睇緊電視辯論嘅人睇嘅。所以我就話同一條問題喺美國嘅電視辯論裏邊，希拉里係點答呢？希拉里同樣啲同一個問題問佢同 Donald Trump 啊， 兩條友真係片到而得攞把槍出嚟扒咗對方嘅其實。 系咪？佢话啦，如果我当选啦，我一定捉你入监啊！ 系啊，又假新闻，又成，又话佢恋童，又话成。咁啊，希拉里就话我好羡慕佢有一个好好嘅细路。咁咧就讲佢点样，嗰啲细路仔点好啊，点好啊。 咁就真系应该个老豆唔差啦。 系啦，咁希拉里就避开赞佢嘅一啲公共政策嘅嘢，因为我费事俾位你入。咁我赞你嘅细路嘅话咧，亦都显示到我大气大方得体 啊， 就唔会系咧好似奶妈咁样就走去抽情人哋。 嗯 咁而啊 ，Donald Trump 亦都還以呢、這個即係、就是、所謂嘅寬容啊， 嗯， 就係話好多謝你咁樣稱讚我個細佬啊，我的而且確花咗好多心機落去啊，乜乜啦咁。 跟住佢就話咧，我就好欣賞你嘅即係嗰種不放棄， 係啦， 嗰種 咁啊兩個得分， 係啦， 呢條題目本來咧嗱兩個得分冇所謂，因為奶媽落後嘛， 啊， 胡蘇得分，你同時得分嘅話，咁咪即係你舐咗著數啦，其實係、嗯、啊好衰唔衰佢走去開人拖 啊， 開人拖之餘仲要用一種咩咧單單打打嘅方式。啊哎，我啊真系羡慕佢咯，入到佢个 office 嗰度嘅台面咁干净嘅， 一张纸都冇。 系啦，系人都知道你咁样讲系单单打打 啦。 我就话作为一 个，即系想 enhance 翻佢 hea 啊， 系 一种。 你作为一个领导，你要展示嘅就系一个领导应有嘅品格 啊。 嗱，呢个电视辩论点解紧要呢？唔系在于你识中援几多钱，而系在于你可唔可以喺公开地显示你一个领袖嘅胸襟， 嗯， 同埋领导嘅品格， 嗯。 嗱，胡苏咧，其实佢系做得到嘅呢样嘢， 嗯。 咁你但係你开拖人先咯，跟住胡官同埋胡苏咪狂嚼你咯。 唔系佢阿胡苏又嚼得好鬼硬， 好硬啊！系啊， 叫做咩咧？嗱，我咧就从来咧工作咧对我嚟讲重要嘅咧就唔系 work hard，work smart。 系啊，呢啲就香港嘅小白领好中产好最霸嘢。 系啦， 因为大家坦白讲，大家都俾啲咁嘅扑街老细抽情过啊嘛。你哋明唔明啊？嗰下共鸣系咩咧？奶妈自动自觉进入咗一个扑街老细。嗰、那个角色嗰度啊， 佢系啊， 你谂下每一个打工仔，点会唔俾呢啲扑街老细抽胜过？哇，点解台面冇嘢噶？你系咪做嘢噶？ 啊， 你明唔明啊？即系佢自己跌咗落去自掘坟墓嗰度，佢自己都唔知道。 唔系啊，嗱，所以咧又去翻你大爆料嗰样嘢啦，即系同埋嗰个匿名信啦，基本上咧即系都系讲翻林郑咧系一个好恶顶嘅老细啦，同埋咧即系基嗱而家话佢闹喊过嗰个嘅叫做 谢曼仪 啦， 就系而家嘅财呢个 finance branch 嘅常任秘书长， 常任秘书长，咁佢老公都系常任秘书 Thomas Chow 周达明系跟过奶妈发展局嘅，你知唔知啊？ 啊， 系做过发展局嘅常任秘书长嘅，我喺政府做嗰阵时 候， 佢系跟奶妈嘅， 系。嗱、啊、咁所以咧，而家咧咪有一種嘅説法嘅。我嗱依個説法咧，其實我覺得對於中央政府嚟講咧，都應該會係一個信號嚟嘅。當然未必足夠去改變佢哋嘅心意， 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公务员将会有所谓咩流失潮，即是说会有最少有两个常任秘书长会辞职，咁而家就话系呢两个啦吓，咁又跟住又话咧，而家咧你又讲啦，即系好多同埋嗰个匿名信都讲啦，嗱，其实咧公务员就真系好鬼憎呢个。 嗱，我怀疑嗰封匿名信事实上可能都系唔系真确嘅，但系嗰个人未必存在，不过所讲嘅系事实， 系事实， 即系所谓牵中人呢个人咧。可能不存在的，但是那封信里面所讲的东西是事实，包括塌起地那个土地 供应，土地供应那里 还有闹爆这个闹到常秘喊，闹到常秘喊， 那这个不是秘密来的，都不是新闻了， 被他闹喊过的 AO 都不知凡几啊，真的啊，所以我就说呢，奶妈闹爆这件事呢，在政务官的圈子里面呢是 common sense 的，你好外围嘅政务官都知嘅，其 实最弊一样嘢，呢个咧又讲真啦，就令到咧阿林郑咧再一次披露佢嗰种嘅唔诚实啊、语言艺术啦。佢又口用，我从未闹喊过下属嘅，我从未闹喊过下属啊， 会中伏噶呢个 吓。咁你谂下，即系同你喺呢个嘅记协嗰个嘅论坛嗰度，同埋教协嘅论坛嗰度，你系犯咗同一个毛病，就系咩咧？你喺记协嗰度就话我从来唔吹风。喺呢个教协咧，佢就话咧，我啊个一校一社工咧，系我搞出嚟嘅咁样，嗱，咪又系好容易就即刻俾人揭破咯。你话你从来冇闹喊过呢个下属嘅话，我唔使俾嗰个俾你闹喊过下属出嚟讲你闹喊过我，唔使啊。只要任何一个公务员咧都可以有机会啊，其实都会有机会，唔系、哦、你闹喊过边个边个系几时几年几月几日，因为边件事、哦。 嗱，佢闹爆系有原因嘅，好多人都唔明白，以为系佢因为个人恶顶啊，因为佢个人嘅脾气暴躁啊，全部都唔系。奶妈系个咩人呢？以我嘅第一身嘅观察，嗱，除咗自视过高啊、闭门做嘢之外咧，奶妈个人咧系佢基本上佢系一个唔佢唔系一个 teamwork 嘅人嚟嘅。佢咧就系咁样，嗱，你总会遇到啲老细咁样嘅，入 call 你嚟开会，然后问你喂，城寨听日准备上市。你觉得在 Nasdaq 上好啊，定是在深圳上好，因为在香港上好呢，咁你就以为个老细真係想问你意见。好啦，就分析啦，在深圳上就咁咁，你啲节目咁反共呢就好难有咩㗎啦。咁啦，不如在 Nasdaq 上啦，咁样。好啦，跟住其实个老细个心里面已经諗定咗在香港上。好啦，你讲完晒之后呢，佢就逐样驳斥你，逐样驳斥你。你有美国佬呢啲咁嘅股市炒上炒落，我哋又唔识嗰啲为非嗰啲庄家，点搞啊？跟住侮辱你啦！你有冇用脑谂过噶？我觉得最好就喺香港上嗱，我写晒理由噶啦，你跟住去做咧，就噗一声将个 file 抌喺你面前，侮辱你一轮之后咧，就叫你咧跟住佢个 order 去做。所以我就话咧，奶妈个问题系咩咧？其实佢系 downgrade 咗嗰啲政务官，嗱，人哋同你困嘅原因咧，唔系因为佢唔中意你，是因为他觉得我作为一个政务官，我们所谓有一个所谓 intellectual capacity 去辩论的。很多政务官的 belief 都是这样的。就有一份文件上到来，你作出一个建议的时候，我面对过很多次 finance branch 那些人，他们就会问你的，喂，会不会开先例先，会不会有这个 set 了个 precedent 先，会不会有这个 spillover 的 effect 先，会不会开了一个 floodgate 令到这件事去影响到其他政策先，这个是 standard procedure。他一定会抽情你的。不是因为你是奶妈，定是因为你是胡须，甚至你是曾荫权，或者你是梁振英，那些财务科的官员都会是同样 的。我们叫 system analysis 嘛，是真 的。这个是他角色来的。 是啊，他要将你这一样东西用各种的。 抡到你抡到头，你打木人行一样了。即是那几条金粉饼呢，就在这里特登来拿接凳来扮你的。如果你挡得住，拗得赢。咁咪可以出台咯？ 嗱，同選舉 呢個就係英式民官制度嘅好處啦。 嗱，選舉都係噶。阿聰肥仔聰咪講話，阿胡蘇貞咧，即係話佢叫佢阿 Sir， 就佢就咧就要做 Joe 噶嘛。做 Joe 嘅意思即係話，喂，你今次嘅論壇嗰度咧，有可能會俾人咁攻擊，於是你點答啊？咁樣你點答啊？ 嗱，以前咧，我哋喺政府嘅年代咧，胡蘇同我哋咧就係幫阿曾蔭權做 Joe 嘅，佢絕對知道曬個 system 係點 run 嘅。佢而家用翻嗰套都系以前政府嗰套，但系你做 drill 咧，你不能够咧觉得提问嗰个人咧系攻击你，因为佢系 role play， 佢係扮緊谭香文， 系啦， 甚至佢係扮緊最癫嗰啲长毛， 系啦， 每一次我哋都係咁㗎， 佢应该要七情上面添， 系啦，然后呢就直情 佢扮埋阿郁敏咁样， 以前落去立法会答问呢，我就通常係扮最癫嗰啲嘅，扮长毛啊，扮成就去招曾荫权嘅，就直情係呢 stop 佢 interrupt 佢，答两句之后就 interrupt 佢，睇下佢点反应。 都真的要你做先，这个角色先最 好。但你要，你为什么要七情上面，同埋你肯七情上面呢？因为你知道老细不会这样嬲你。 啊。 你明唔明啊？你 interrupt 佢。但是如果你知道你老细好小气呢，你身边嗰啲人呢就唯奴取暖啦。 啊。 哎，就 hea 住 drill 啦。 你咪睇到囉，你而家林郑月娥喺论坛上面嗰个表现呢係好明显。一系就冇 drill， 一系 drill 得唔够尽。 如果有 drill 过， 一系 drill 得唔够尽， 佢唔会答嗰个饮食界选委嗰条咁样答法啦。 啊、 如果嗰个系 model answer 助攻嘅话， 啊、 跟住点会叫郭佩凡问萧芳芳啫？萧芳芳呢个问题系你 care 啫，喺个 public 嚟讲系 nobody care。 所以咧，我帮你做 drill 嘅人咧，佢就已经觉得呢个唔好提问，或者唔好咁答。即系嘅意思咧，遇到呢个问题咧，唔会好似而家林郑咁样答。 但系呢个系同你点样去嗰个 run 个竞选办嘅气氛有关。啊、如果你一言堂咧，就算我有条好独到嘅问题，我都唔敢话俾你听 啊。 因为呢条问题可能好出位嘅、 啊， 可能系咩咧？可能有啲系直情系侮辱性嘅，去攻击你 啊。 如果我知道你条友会记喺心嘅。 所以啊， 你是 role play 嗰阵时，你都唔敢讲出嚟噶嘛。 所以啊，肥仔聪咪咧喺嗰次啊林郑提嗰个名之后咧，咪即刻第二日即刻录一条短片啊，拍住上嗰条短片，其实就嘢嘢就追啊林郑噶嘛，其实就嘢嘢追佢，即系嘅意思咧，我哋咧阿 Sir 咧就咁嘅，其实嘅意思系咩咧？就系、是、你林郑，你算把啦。如果我用咁嘅方式嚟招你嘅时候。你就即刻同我拍台反面。 同埋好简单，我话俾你听，胡须咧有一样嘢，我觉得好多人忽视嘅，就系咧胡须个人咧，佢用人咧，其实佢系有一个嘅判断，佢、觉得我用呢个人咧，佢就会用人不疑， 系 疑人不用， 人不用。 咁佢咧就会完全放权嘅。我记得好简单，有一次系世贸部长会议喺香港举行，佢嗰阵时系工商局长负责 in charge 呢单咁嘅大镬嘢， 系。 韩龙就喺马斯度打到扑街啦，已经系，又呢个铁马又长棍又矛又剩，就放咗百几个催泪弹。 啊！ 但当时佢系完全系放权去俾警察去指挥嘅，其实冇话、自己加把口落去。第二样我觉得系咩呢？就系、你要令到嗱，譬如我自己背景咁啊，我做过打过肥佬礼工，做过李柱明嘅助手，入去政府做嘢，你谂下万箭穿心啊，根本系。仲要喺个特首办里面嘅核心，如果你唔万箭穿心都奇怪嘅，真系。但系我同佢做嘢，点解即系我对佢嘅印象一路都咁好咧？就系佢从来冇因为我嘅政治出身嘅背景嘅问题系针对我。甚至当有同事针对我嗰阵时咧，胡苏系会出嚟 defence 嘅。即系佢话呢个系我 team member。 佢应该同你拍条短片啦，拍 真系噶嗱，赵色庆我识佢噶。 啊，应该我都识啊，赵色庆啊，呢啲 林振辉。点解洪拳师兄弟会出嚟啫、 啊？ 因为人哋系真啊嘛。 啊， 佢同赵色庆讲功夫啊，未有耐竞选啊，几年前我睇到大家饭局里边啊，系演练功夫啊，人哋系感觉到佢系真啊嘛，佢唔系做出嚟噶嘛，其实系。所以我就话每一个去撑胡须嗰啲人咧，佢讲嘅说话，你觉得 touching 系咩咧？因为嗰个系真实， 真实 唔系假嘅， 系啦， 唔系话为咗选举好似嗰啲叶丽仪啊嗰啲顶你，真系你睇到都眼火爆啊，真系。所以我就话嗱，如果好简单，如果一个人当你觉得自己俾人针对你嘅政治背景而去攻击你嗰阵时候，而你嘅上司系会帮你挡，甚至系会即系帮你讲说话嘅话咧，呢、个就系你对人嘅尊重而得到嘅回报。我相信对阿聪。其实阿聪呢就唔系佢喺出面认识咗好耐嘅人，系我哋上一届离开啦。咁然后呢我其中一个朋友介绍俾佢，就系、当时嘅佢嘅正座介绍俾佢，佢嘅正座离开咗之后。咁点解呢？就因为呢我哋搵人都唔会搵一个蛋散俾佢。因为既然你知道佢一个好人，你都唔会求 Q 其走去益自己友，搵个明明唔得嘅人俾佢㗎嘛。 呢、个好重要。 所以我就话呢个系一个绝对系一个人本身有冇 leadership 嘅问题。奶妈身边是不会有的，那个卡门章被他炒了做了一年，不 是, 不是他炒了奶妈鱿鱼的、 我顶不顺。 那个卡门章我1992年在立法会已经认识他了、是一个很资深的政治记者来的。即如果他出来顶正奶妈还大镬、 他不止做过记者，他又做过公关。 仲大镬啊！佢而家因为佢仲搵食，所以唔出声咋。即系奶妈啲说话讲到咁绝，讲到咁尽啊！话自己我从来都唔会嘥钱请正座嘅，即刻俾人踢爆。 嗯， 就系请个卡文章。 系啊， 而卡文章系咩呢？是直情有即系冇鞋玩劇走嗰种嚟噶，系。 我咪话林郑其中一个最大嘅问题就系咧，我话咧，我用三个字形容佢：毒、蠢、奸。嗱，呢三样嘢加埋一齐咧，好难嘅。嗱，好难有嘅。个 毒字要演绎下，毒字有两层意思嘅。 啊， 我觉得咧，佢系似咩咧？佢系似嗰种毒男嗰种毒啊。 嗯。 就唔系净系阴毒啊。 嗯。 系毒啊，即系话自己一个，佢个世界得佢自己啊，其实。嗯。所以谂下佢 孤独嘅毒。 系啦，你冇。你碌咗咁多年，喂大佬，你连一个跟得你出入，你谂下肥仔聪系跟住阿薯片辞职噶， 系啊，喂，有冇一个咁嘅人 咧？肥仔聪仔细老婆乱， 系啊， 喂，佢未上岸噶，点解佢会愿意 take 咁大嘅 risk 咧？喂，当时仲系红灯论，你记唔记得？ 记得， 仲话佢三次黄光亚劝退，佢唔退，系咁样为个老细 take 个 risk 噶，咁、 啊、 你可想而知平时胡须点样对佢咧？ 嗯， 系咪？所以我就话呢啲包括 Sandra Lee 李淑仪，亦都系政务官里边即系串嘴嗰啲人嚟嘅，唔系好即系唔系易顶嘅。其实黎高泳仪啊，嗰啲都系即系唔系嗰种奶妈可以争取得到嘅。所以嗰日喺论坛，胡须及佢嗰句说话咧，话冇资深政务官帮佢咧，跟住佢咪耍嘅，又话我唔想分裂啊，我要团结啊咁样。其实呢、這个我相信系所有资深嘅政务官都知道。第二，我翻嚟再讲呢个大逃亡嘅问题，呢个系事实嚟嘅。